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不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爱的为谁沉默，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赴汤如你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浓，为爱人的人那一生感承诺， 是港剧《圆月弯刀》的主题曲，出自张宇的老婆十一郎之手。张宇表示呢，该曲不是中秋节写的，是因为他跟十一郎的结婚呢并没有公布，他们在加拿大结婚，但是到台湾一定会被记者追问，他们的结婚呢也是临时起意的，所以大概是因为那天的月亮特别圆的缘故，而该曲的创作呢则是在两人结婚前后完成的。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来讲述故事，郁可唯《小小天涯》。 独自来这世界，心忽明忽灭，等待一段动人的情节，也期待明天，也想要握紧眼前，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世界也用心一些，一颗我一颗冲动的沦陷，时间有多危险，我就有多么热烈，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波澜泛起袖天下，陪你我逆转了时差，我们不慌懂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吹动了心里去天涯，还是小雪穿满灵魂，在哪里落下，在我的世界也有心意无限，也渴望一颗冲动的沦陷，时间有多危险， 就有多么热烈，这故事只有我不顾一切，我浪翻起手数天下，爱你无你转了时差，我们不晃动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谁懂我心里这天涯，看着脚下穿白梨花在哪里落下，我来放弃手数天下，为你无力转了时差，我们不晃动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谁懂我心里这天涯，看着脚下穿白梨花在哪里落下。 让我拥抱真的我，

逆向间仿佛是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贾乃亮饰演身处人生低谷的艺人苏欣，身着现代服饰的他呢，却佩戴着古装头盔。古今混搭的片场造型让人不禁好奇其背后的故事。而陈意涵所饰演的小镇姑娘孙小爱，则是在认真地履行保姆职责，一丝不苟地研究着菜谱，一部值得期待的电视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薛之谦演员。 说好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上演，你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在逼得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集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放背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 悄地写在手心，你是否会记起我抢你的橡皮， 到现在竟没有机会还你。抽屉里还有你送给我的 CD 和这轻柔的风停满整个夏季，能覆盖的旋律再次分别，写下真心。不要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阳光不是温暖社会，输得不离不弃，千万你如今的残疾是你。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可以你没想得多开心，可却不模糊的遥远笔记，我时常会想起你。惊喜，阳光不朽温暖着回忆，说的不离不弃，千万你如今都藏进心里。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可以你没笑得多开心，却不模糊的留影笔记，我时常会想起你。 现在是15: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第二期。三和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根据三和市市安委会印发的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和三和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三和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方案，我市成立以市长和副市长为组长的7个督导组，从7月至10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

是就把我忘记，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当我开始偷偷的哭泣，爱里一路忙舍的占尽时空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会再想念，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偷偷的，偷偷的想你。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听歌之余，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跑步的话题。跑步一定是有益于健康的吗？大量的研究表明啊，跑步是有益健康的。而最近呢，美国 Health Day 健康新闻报道，过多的跑步呢将缩短人的寿命，所以跑步一定要适量哟。当然，在跑步的时候有一段好音乐的陪伴，是不是会更加开心呢？下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叫做《只能想念你》。 爱失去的爱，它不回来，我还有话想对你说，舍不得说，来不及说，离别的话最难说出口，你会找到新的生活。 music star， 我双脚大声动，跟节奏大声转，是谁都能感受，和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中人民发射节奏是音乐赛，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Keep on gonna rock Keep on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双脚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节奏一动动动 rock， 一动动动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 是16: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雨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六，农历7月19。首先来关注一则好消息，三和广电网络公司乐家 4K 智能机顶盒隆重上市，引领时尚新生活，欢享26元套餐，每天与您常相伴，电视加10兆宽带，还能够10余回看。乐享32元套餐，每天多花2毛钱，20到50兆宽带任您选，多彩节目来相伴。

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为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我们继续来说跑步的话题。日本的一位研究者松村博士的研究项目呢，针对参加大师跑步研究计划的3800名的男女跑者进行了调查。这些跑者呢，平均年龄是46岁，有超过70%的跑者自我报告每周跑步超过30公里。那松村博士表示呢，我们还没有找到助人长寿的确切的训练量，但是啊，过度的训练和寿命的减短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跑步运动一定要适量哦。我们继续来下一首歌呢，来自江美琪，叫做《春光乍泄》。 你用眼睛欣赏，看得见的漂亮，怎么能想象触摸到的浪漫？一转眼。 是16: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警卫1033，星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

却不能失去你。不管你在哪里，我一定会找到你。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来自赵雷，叫做《无法长大》。这首歌里赵雷使用了很多口语式的念白，歌词朴实无华，但暗藏玄机，旋律沉稳自然，却直击人心。一把吉他，一段故事，它像是吟游的诗人般漫不经心地演唱着。一起来听《无法长大》，来自赵雷。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声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人和人总是有差距，日子里总要遇难题，总是盼望太多，最后如不如意都被时间浇熄。 Oh baby， 你说你不是很在意，我想和你游遍世界，那样活着才有意义。我知道你和我都不喜欢逃避，时光拿走了你的美丽，岁月带走了我的脾气，对不起，我还欠你一场婚姻。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我就醉在了你的怀里。30岁的眼泪，白流有青春

下一刻轻松送给你。 说回到跑步，那究竟多大的运动量是健康的呢？美国的詹姆斯博士给出我们健康的跑步建议是每周周速跑 2.5 小时分两三次完成。同时呢，他建议马拉松跑者完成一个马拉松之后呢，一定要歇一段时间用于机体的恢复。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By Two， 叫做爱又爱。 对吗？所有你们的闪光点无限留下着属于未来的梦田，坚持伤痛苦难见，改变装扮着编织爆掉的一天，要不是你和我一起努力时 想扬声迎风吹